咁所以咧，今集我哋城寨有落嘅题目咧就系、是、叫做丽歌。丽歌其实系嚟自先秦时代《诗经》里边咧表达送别离别嘅歌曲，就叫丽歌。咁我相信而家好多人就唔会再有呢个 concept 噶啦，其实。咁所以咧就都系一啲老饼嘅人咧，先至会用呢个成语叫做丽歌高唱。咁喺节目开始嗰阵时咧，拣嚟第一首歌嘅咧，其实系鲁郎嘅作品，叫做《铜雀的你》。呢首歌好耐嘅啦，都我记得喺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就突然间咧就红起上嚟嘅。咁啊，里边所讲嘅咧，其实就系、是、同班嘅同学，我谂系一男一女啦，咁就坐喺自己隔篱嘅个女仔走咗，毕咗业之后，大家冇再见面啦，咁突然间喺某一个 moment 里边咧，就会回想起对方啊。咁咧就我谂当时可能系暗恋对方，或者系一个即系中意过佢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有呢首歌叫《铜雀的你》。咁香港咧同其他地方好唔同嘅啦。据我所知喺日本、喺台湾、喺中国大陆咧，毕业歌啊、丽歌系一个大嘅市场嚟嘅。唔同年代嘅人咧，总会有佢哋嘅毕业典礼上边唱嘅歌曲，同埋咧大家会有感受嘅歌曲。咁喺日本咧，甚至系有一个嘅 Oricon 嘅叫做卒业歌排行榜啊。即是说在毕业歌里面究竟今年最流行的是哪一首呢，最多学校唱的是哪一首呢，这样。分离送别，其实除了我讲移民之外，其实就是中学毕业和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就少的，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很想快点离开学校出来做事。也都很多人已经没有了那种的中学生那种每一日相见啊，由中一到中六嗰六年時間裏面嘅大家交往嗰種感情，因為大學就選修科啦，就算同班都好啦。如果你選修嘅科目唔同，同係同班嘅同學相見嘅機會都好少，反而喺宿舍裏面嘅宿生咧，嗰、那個感情會深厚啲，即係同一個宿舍或者隔離房啊或者同房啊咁啊。咁而呢個麗歌裏面咧，必然就係有好多咧係同學校畢業有關嘅。因为我不是这个 Twins 的 fans， 所以我就很少听他们的歌的。我估计可能是那类歌星会唱。跟住我想介绍这一首呢，就民国时代的毕业歌来的。在这个1905年左右呢，美国的民谣就是改编成为这个日本的中学生的毕业歌。而当时呢，有一位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呢，叫做李叔同。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宏一法师。就是呢，当时是未出家之前呢是留学这个日本的。大家都知道宏一法师之后就是跟这个中国一个很出色的漫画艺术家丰子恺合作。在民国时代出了很多到今日仍然有影响力的一些漫画作品，譬如胡生画集等等。咁这个宏一法师呢，就是呢将这首歌自己重新再编写，用了这个美国十九世纪的音乐写了一个文言文的歌词。就是叫做送别。是民国时代中学生毕业时候唱的歌，由内地一位歌手叫做朴树所演唱的版本。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酒一杯，声声离笛催。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角，枝角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嗱，大家听完之后系咪觉得同呢个老郎嘅《铜雀的你》有啲相似咧？咁样？咁但系嗱，歌词咧个意境咧就分别好大啦。弘一法师所填嘅歌词咧，我觉得系一首诗嚟嘅。咁我即系借少少时间读俾大家听：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系写景嘅。跟住下边咧就系写情嘅：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咁嗱，好多时候唱嘅咧就系唱前边呢一橛嘅。我睇台湾好多嘅录音咧，喺1949年之后咧，嗰个民国嘅余风啊，一路带到去台湾咧，咁都系唱咧就系首先嗰两段。但系我喺网上边揾到喺1935年上海 EMI 嗰个原装嘅版本咧，其实呢首歌咧系有后边嘅两橛嘅，即系话李叔同。即是弘一法师的填的词里面呢，除了刚才最多人识这一句之外呢，那我读埋下一句给大家听，就是草碧色，水绿波，南浦相如何，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情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吹，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韶光逝，流无计，今日却分米，黎歌一曲送别离，相顾却依依。如果你加埋后面嗰一段嘅歌词咧，就好完整啦。我觉得，因为前面去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咁咧就系好悲惨啊！即系话离开咗之后咧，就所遇到嘅人咧，即系天涯海角，大家即系真系相交相知嘅人咧，就好少啦。咁样，咁但系后面讲翻就系话咩咧？即系大家离开咗之后，来时莫徘徊。翻翻转头，大家再重建嗰阵时咧，千祈唔好犹豫，大家要把握光阴，有机会重聚嘅话咧，就应该喺翻埋一齐。咁所以咧，呢首送别嘅后半段啊，喺呢个朴树唱嘅版本里边咧，就有摆翻落去嘅。我听咗好多个版本嘅唐朝乐队亦都唱过啦，好多佛教团体都唱过，因为大家都知道弘一法师就系民国时代嘅高僧嚟嘅。咁所以就朴树呢个版本，我觉得系最接近啊，因为一来摩登啲啦，二来就系一个校园民歌嘅风格。咁喺我哋读中学嘅年代，有乜嘢歌声对于当时嘅中学生佢哋离别啊？嗱，我记得有影响嘅咧就系蔡枫华。我哋细个嗰阵时咧，我小学嗰阵时咧，有一个产品，大家今日唔记得噶啦，叫做纪念册。咁咧就我小学嗰阵时咧就会咧，去到六年班嗰阵时咧就会买一本纪念册喺徙置区里边嘅士多。咁咧个封面咧就系。佢係好似一張 A4 紙嘅對摺咁上下大啦，咁咧就長方形嘅，打橫揭嘅，咁個封面咧就係一啲嘅嗰陣時興一啲叫立體照片啊，咁咧就係睇落去咧嗰啲公仔好似立體咁嘅，可能係迪士尼嘅卡通公仔啊咁樣，咁裏邊就係啲 pastel color 嘅顏色嘅紙，咁咧你就要買一包叫做相角，相角係咩咧？就係咧黐喺嗰張紙上邊咧，將你的同學給你的那張，我們交紀念冊是要同學給一張照片的，那張照片是那個證件照片的，因為平時大家沒有生活照片的，我們同學給你的就是證件照片，你就拿個相角將它黏在那張紙上，然後那個同學就會寫下幾句說話的，作為這個臨別贈言。那就當時這個友情的大考驗，為什麼呢？第一是 friend 的才会比相的，不 friend 的那些就不会比相的，因为呢比得相就要钱的嘛，那时晒一打相都不便宜，那就如果你跟阿妈说我要晒40张相派给全班的同学就没计了，那可能你只是有两打24张，那你派的时候就首先就你暗恋的女班长一定比啦，女行长会比啦，隔离坐你隔离的位女同学会比啦，男同学就很少比的， 咁第二就係寫啲乜嘢呢咁樣。嗱，我唔知道大家聽咗呢個節目之後呢，諗唔諗得返起你小學寫紀念冊嗰陣時寫啲乜嘢。嗱，我記得呢就係寫埋啲好無謂嘢㗎，我覺得。仲要係排比對偶呢，係陳腔濫調到不得了嘅。譬如舉例其中一句係咩呢，叫做萬里長城長又長，不及我俩友誼長。其實都係好老 Q 土其實。咁呢就如果寫俾女同學係寫乜嘢呢咁樣，咁就費煞思量啦。因為小學生呢又唔敢表白，對於自己嘅感情呢就好內斂嘅嗰陣時，因為自己一個四眼仔，個眼鏡又厚，體育又唔叻，成績又唔叻，咁你點敢向呢個女同學表白呢咁樣。咁所以呢就係只係寫啲無無謂謂嘅嘢。我最記得就係越係你鍾意嗰個女同學呢，你寫出嚟嘅嘢呢係越係呢無無謂謂嘅。甚至係咩呢，畫公仔呀、啊，喺度捣亂啊，整到佢嗰本紀念冊咧花呢碌啊，咁樣就令到佢好嬲。我相信細路仔嘅心態都係咁嘅，其實為咗吸引對方咧，總會做一啲古靈精怪嘅嘢出嚟咧，令到佢喺未來嘅日子都會記得呢條咁嘅蛋散。咁跟住我揀嘅咧就係蔡楓華嘅一首歌，叫做《青春三重奏》。 彼此算是朋友，总有诀别时候，许多苦恼在我心，最恨回首。即使你未留意，只见世事如旧，可惜只有是我苦，缺在掌中退后。 唱得幾好啊！咁咪就我成日同你睇嗰個死黨啦。 不必再度懷念我，不要再度懷舊。今天的我無意識。 你做咩？做咩喊啊？咩事啊？ 嗱，咁大家聽過蔡楓華呢首《青春三重奏》咧，其實都係當時嘅啲青春劇嘅主題曲啦。咁亦都係講緊中學生嘅即係談情說愛啦。咁就我睇過九十年代套電影，就係阿張家輝做嘅，好似係。咁咧就周星馳都有份嘅，就係賭片嚟嘅，黃晶嘅。咁裏邊咧就係講張家輝喺監獄裏邊咧，俾人凌辱啊，俾其他嘅即係監犯啊欺凌佢。咁咧就喺佢嘅身上邊咧紋咗啲字喺度。咁咧佢就好即系放翻出嚟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好受到屈辱，想去死咁樣。咁啊，呢個吳君如同埋阿周星馳就問佢：咁你究竟紋咗咩字喺度，令到你咁悲苦咧？咁樣咁結果就佢死都唔肯打開件衫啦。咁佢哋就夾硬咧就掹開件衫，原來紋咗五個字喺度，叫做我愛蔡楓華。咁啊，當時其實都幾唏噓。即係曾幾何時，我哋中學年代視為呢個白馬王子嘅蔡楓華，對好多中學生嚟講咧，係即係一個偶像。咁就竟然咧喺呢個黃晶嘅電影裏邊咧，就係、是、比死更難受嘅一個屈辱，紋咗我愛蔡楓華落去。咁當然亦都係同佢之後咧，即係喺呢個即係九十年代啊，或者即係二千年之後嗰啲嘅瘋瘋癲癲嘅行為有關啦。咁即係而家正常翻啦，當然。咁但係呢就蔡楓華對我哋嚟講呢嗰、那個印象呢，其實無論佢而家點都好呢，我哋停留嘅呢其實就係喺愛的火花、青春三重奏啊，同埋呢個白馬王子啊，呢個早春二月啊呢啲歌嘅年代。咁我最近就買返佢嘅黑膠唱片。咁呢個蔡楓華嘅精選呢，我覺得係 到而家我覺得播翻嚟聽咧，真係唔差嘅其實，所以唔會因為我愛蔡楓華咧而想去死嘅其實。咁啊，頭先啊同監製傾開咧，就係話嗰個嘅小學紀念冊寫啲乜嘢咧咁樣。咁咧就大家都知道，原來我寫嗰啲同佢寫嗰啲係一模一樣嘅，都係嗰啲陳腔濫調嚟嘅。咁啊，除咗咩咧，就係、是、呢個萬里長城長又長，不及我兩友誼長之外咧，仲有學問有要如金字塔啊，要能博大，要能高。咁就第三咧，就係、是、叫做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收。其實都唔知喺邊度嚟嘅，我懷疑係我抄我家姐嗰啲金嘅嗰啲嘅紀念冊而嚟嘅。咁呢啲陳腔濫調咧，嗰陣時冇 Google 噶嘛。咁教科書又冇嘅，咁你諗下，你寫俾你暗戀嘅女同學，你點可能寫學問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嘅呢？係咪？起碼都暗地裏或者暗揀暗示下自己，我好喜歡你啊！呢啲咁嘅嘢啊，咁樣咁，但係好即係好失敗嘅，其實係因為小學生去示愛咧，係永遠都搞彎曬嘅，其實咁，所以我記得我寫俾我暗戀嘅女班長咧，就係呢啲咁嘅老土嘢嚟嘅。咁但係青春劇、青春時代好多時咧不識愁滋味啊嘛，最大嘅愁係咩？離愁咯，就係、是、中學畢業嗰陣時，一班嘅好同學離開咗之後咧，就會唔會見面咧？咁樣話，我所知有一啲我認識嘅朋友咧，到今日仍然會同中學嘅同學見面嘅。我自己咧就好間唔中，好間唔中。舊年咧就去約翻中學嘅老師出嚟飲茶，咁就。亦都好少主動去約我自己，即係如果有人叫到嘅話咧，咁就我會 join 啦咁樣。咁小學同學咧就好多年咧就會聚，即係見面一次，都係有一啲熱心嘅同學發起啦，咁先至會即係我去參加嘅啫咁。咁點解咧？就是、我覺得其實好傷感嘅一件事嚟嘅。傷感唔係話在於嗰啲人大家再見唔到而係再見翻啊。我成日都有個比喻嘅，即係話人咧。好多時著起件校服嗰時咧，係睇唔到個分別嘅。我讀嘅小學係普仁小學喺曬子區啦，你頭先紀念中學都係喺曬子區對面啦，喺新蒲崗啦。咁就全部嘅同學都係大部分係嚟自基層嘅同學。咁咧亦都係學校亦都唔係話一啲 band one 啊，即係好嘅中學。咁所以咧就，但係咧當大家著住件校服嗰時咧，無論係男仔好女仔好咧。佢哋嘅家庭背景啊，佢哋嘅際遇啊，各方面咧都睇唔到噶嘛。大家都系翻同一個班房，拿住同一本書，學習同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希望係個自己嘅印象永遠係停留喺嗰陣時，而唔希望咧係見到今日。因為咧，唔係話個外形啊、身形嘅變化，夢中情人變咗肥師奶又唔係呢啲咁嘅嘢，而係咧你會見到個際遇嘅分別。我有一次聚会里面见翻啲中学嘅朋友，唔系同班同学，系中学时代玩埋一齐嘅人。咁有好多系仍然做紧一啲体力劳动嘅工作嘅，其实。当然大家出嚟食饭啊，好开心啊咁样。咁但系你会有种伤感啊，系原来我哋后细个玩埋一齐，大家着住件校服喺新蒲岗嗰啲球场踢波，同五华中学嗰啲。中學生開片打交，然後跟住一起去麗宮戲院睇星期三晏晝睇呢個鹹片，睇《青青珊瑚島》，睇呢個波機小師。嗰陣時你係睇唔到個分別，原來過咗三十年之後係大家嗰個際遇嘅分別係好大好大。咁所以我話重遇係咪好呢？就算好多時你曾經。喜欢过的同班同学或者是坐你隔离的位女同学，我就宁愿不重遇了，真的。那就这个跟着揀来这首歌呢，在日本的叫做卒业排行榜，即是毕业歌排行榜里面经常长期都是占头三名之内的。真的很奇怪，去到现在2017年排头三名之内的竟然是一首1975年由这个日本新音乐女王从任谷由实所主唱的，即是他自己填词作曲主唱的一首歌，叫做《卒业写真》。另外一首就是美其峰的作品，也是叫做《卒业》，即是毕业，他们即是日文汉字叫做《卒业》。就 所以你睇到日本佢哋嘅例歌啊，其实都系一啲嘅历久常新嘅一啲传统嘅作品嚟嘅。重任谷由实。 悲しいことがあると開く川の表紙卒業写真のあの人は 大家聽過重任谷由實呢個作品咧，你就知道咧，日本人呢啲麗歌嘅嗰個水平真係相當之高嘅。其實重任谷由實嘅歌詞咧，呢個竹葉寫真係咩咧？係寫緊由而家寫緊俾當日嘅自己。日文嘅歌詞嘅意思就係咁。隨著人群，我逐漸改變了我自己。你時時在遠方指責著這樣的我，在搖曳得彷彿欲言又止的柳樹下。当初走过的那条路，如今只能从电车上眺望。请你别忘了当时你的生命态度，你就是我的青春。随着人群，我逐渐改变了我自己。你时时在远方指责着这样的我，你就是我的青春。这个就是重任谷由实的这个歌词。那个你呢，就是讲紧当年的我。当年的我。当年的我望翻住今日的自己。是指責緊今日的自己，你 改變了，隨著出來做事加入了社會之後，隨著人群你已經變了，你已經忘記了青春時代你當日的生命的態度是怎樣。那你想想，哇，但真的很犀利的，我覺得是1975年的作品，是寫緊俾未來的自己，由今日青春過咗去之後，然後去指責翻自己，點解你會改變呢？咁就等於我開始一樣講嘅柴門文嘅作品，同班同學同埋愛情白皮書裏面咧，其實所講嘅都係呢樣。好多時黎哥除咗離愁別緒之外咧，我覺得嗰個層次就最基本嘅。然後係咩咧？離別之後。离别之后的变化是怎样呢？在流行文化里面一个主题呢，因为始终消费者都是一些的、就是、青年为主，其中一个主题呢就是譬如大学时代或者中学时代相爱的人，当个女仔加入了个社会，男仔加入了去大家面对的生活环境啊、事业啊，就算是 even 是作息的时间都很不同的时候呢，自然会面对很大的冲击。咁而呢个改变咧，系会令到好多嘅即系友情或者爱情咧，系无疾而终，唔系因为感情有变，系个环境改变。而大环境改变里边咧，令到大家咧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咧，系会无可奈何地分开嘅。咁所以咧，嗰、那个遗憾咧，就会喺你好多年好多年之后咧，你就会若有所失。但你不是再想回中意那个人的，其实只不过若有所失是什么呢？是那种的无可奈何。但是在香港的关于这个友情的歌里面，我觉得除了些送别啊、毕业啊等等这些歌之外，近这十几年我觉得有一首歌是在卡拉 OK 就真的红到不得了的， even 到现在都好，我觉得就是我们这种大叔 N 年都不唱 K 的，如果有机会唱 K 的话必定呢就会抢咪嘅，因为当个前奏响起嗰阵时。就是呢首郑伊健嘅《友情岁月》。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故园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多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过 深夜潮水。 鄭伊健呢首《友情歲月》咧，就當然係嚟自呢個《古惑仔》嘅同名電影裏邊嘅，即係電影主題曲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嘅歌詞內容咧，就唔係話完全係同呢個劈友生涯有關嘅，咁反而係多咩咧？就係朋友之間嗰個嘅關係嘅改變。通常呢類嘅友情嘅主題咧，都係講緊咧，即係以前係點，而家係點啊咁樣，大家可能。在人生的旅途里面相遇啊，然后大家为了自己奋斗的目标不同呢，结果就分开啊，咁咁同爱情的歌曲有啲唔同嘅。爱情歌曲呢就好多好细腻私人嘅感觉就多啲嘅。但我觉得友情嘅表达呢就 dry 啲嘅，唔知点解。特别是男性友情呢，我諗如果写得太过细腻就变咗驚係同志歌。咁所以就大家呢就会呢就咦呵呵咁样呢。揸住嗰支啤酒就一手揸咪咧，咁就唱呢个友情岁月，咁啊仲要系好激情添，仲要可以就三个人一齐唱添，咁样即系烽火海咁样。咁所以咧就歌曲嘅编排啊，各方面啊都有啲分别。但系我觉得友情嘅歌其实反而好多时系比爱情嘅歌咧系长存嘅，因为人嘅感情嘅世界里边咧，我觉得亲情咧、友情咧、爱情咧系有唔同嘅程度喺你人生里边咧，其实佢扮演嘅角色系唔同嘅。可以咁讲，喺年纪越后生嘅人咧，爱情占嘅比重系越高嘅，而友情同亲情占嘅比重系越低嘅。咁但系随住你嘅岁月、你嘅经历同埋你嘅生活嘅变化咧，调翻转咧，爱情咧系可以 transform 成为友情同埋亲情。好多人系一生追逐爱情，而冇办法将爱情咧去转化成为亲情同友情。点解咩意思呢？其实好多时你同一个人嘅相爱喺埋一齐好多年之后咧，其实嗰种感情已经系转化成为一种 companion， 系一个友情嘅性质。系咪有当初嗰种激情啊？唔见咗对方啰啰挛啊，见到佢嘅心跳卜卜跳啊，跳到就嚟心脏病发咁滞啊？当然冇啦。对方会问你：你今日爱唔爱我啊？咁样其实都可能系一个例行公事嘅答案。但是不代表你那個人对那个感情是没有的。好得意的，有些人觉得他无时无刻都要有一种很浓烈的感情，好像回去初初相恋那种感觉。那这种就是追逐爱情为爱而活的人。但是大部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很多时候大家在一起很多年之后，那个就是一个亲人。是你的一个亲人，等于你家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一样。你身边的伴侣其实是你的亲人。而呢種親人嘅感覺咧，好多時咧就未必係喺每一日裏邊，你都會體現到嗰種好濃烈、好激情嗰種感覺。咁係唔係代表你冇感情咧？我覺得唔係，因為人我成日都講人嘅感情係有唔同嘅 dimension 嘅。最重要係你同你自己嘅對話，即係你自己問自己，究竟身邊同你喺埋一齊嘅人係咪你嘅伴侶咧？係咪你的 companion？ 即係等於我上一集一開始播 Depeche Mode 嘅一首歌《Somebody》一樣，即係話佢。可唔可以同你 share the rest of your life 咧？當佢唔同意你嘅嘢嗰陣時候，佢會唔會 understand 你咧？呢啲咪其實就係友情同親情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能夠轉化嘅話咧，那個感情係可以好穩固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始終人係會年華老去，外表係會改變嘅。無論佢年青嗰陣時候幾咁年青貌美，身材點好都好啦，佢都會有老嘅一日。中年男士点都会有大肚腩嘅，当然咧，咁亦都咧可能系会开始甩头发啦，开始老花啦，系嘛？咁你就慢慢发觉，原来五十岁之后就呢啲嘢陆陆续续喺你身边嘅伴侣出现嗰阵时，咁如果你追逐爱情嘅感觉，咁你咪会再追逐年青貌美嘅身体啊，或者一种好豁出去、毫无顾忌嘅一种恋爱嘅感觉咯。咁有啲人我谂去到。年纪好大，去到五十几岁，佢都好鍾意一种恋爱嘅感觉。咁呢啲人就恭喜你嘅，真係。你呢一生可能会有好多嘅回忆，但係亦都会有好多痛苦嘅。最后一首歌都係同朋友有关嘅，其实就係邝永轩点唱嘅。咁就佢喺温哥华就重遇到一位佢喺电视台做读书节目嗰陣时访问过嘅一位朋友，就係、是、金融小说嘅策划师，就係、是、董培新先生。 咁就去嗰陣時訪問佢之後就成為朋友啦，大家好傾。咁而家就喺温哥華嘅一個活動裏邊又再見翻面，大家都講翻香港嘅情況。咁即係佢都有同我提到就係、即係董培新先生對於香港而家情況咧，即係戚戚然，講起上嚟都眼中泛有淚光。佢特登為咗今日嘅節目咧，就揀咗一首歌，係點俾呢個董培新先生同埋所有城寨有樂嘅聽眾聽嘅。梅艷芳，此事故人來，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同是過路，同做過夢，本應是一對。人在思念夢中不覺醒後要歸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會是誰？未得到，但凡事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定。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升起双臂，老病身死，说不想转期。地再聚说今夜真缘，无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再年月深远，望明月远远，想像你。相信